红色的花瓣，红色的红色的春天，散发着弥漫着红色的雨旋，让你逃不出我的谣言。死去的死去的流年，生命的生命的恩典，夜色中发光的红色的花瓣，无论多遥远都能看见。黄沙的深山，清澈的蓝天，不再的光芒，古老的遗憾，雄伟的宫殿，卑微的花园，透明的花瓣，温柔的虚幻，淡色的孤单，传递着红色的玫瑰的梦幻。 就跟

的旅程，星星唱着歌，安慰你的伤痛，母亲欣赏你，孩子般的忠诚。当往事远离，你you 心都为儿女们，盼我常在眼望穿，教我做人常随心， 多少淋漓，长夜

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